陆桂呢？ 花园里电线坏了，陆桂去叫电灯厂来修理，修到现在还没回来。 嗯，等一等，告诉太太，把陆桂跟师傅的工地算清，今天叫他们就走。 是，是 的啊，陆桂与师傅，伊拉不是处得蛮好吗？ 陆大海就是师傅的哥哥。 大海是师傅的哥哥。 要落雨了，我到师房里去歇歇。啊！火盆架子都打到了。平安，叫地下人把白衣厂关上。啊！ 是。 暴风雨要来了。贷款难啊！哎，讲啊，不要不想啊！哎，师兄啊，泡茶。 不是等侬泡好了是？ 开始啊，侬不晓得噶，拿牙吃好饭，非要吃脱一杯好茶。哼！喂，凳子挪过来，搞搞脚。 妈，隔壁张大婶讲，我你弟弟就家上忙得头，要侬自家去伊陪侬走。 啊、 哦、啊！哎，侬预备点家上忙得是哪呢？ 我后天就要回大济南去，这份家产我不要。家具会得动地来，我与师傅买车票。 我预备要把师傅走了。 是啊，上次为人家他走，因为我事情未找到。又想到出外那就在家好，二话又张家大婶来找了，现在事情已定当，母女应该等一道。 妈，侬真的要带我走吗？ 是啊。 侬不要自私自我打一走，师兄在家有啥不好，跟了我有的吃来有的扎，跟我总比跟侬好。 好吧，侬去问问伊，还是跟你走，你跟我跑。 哎，好好好，哎哎哎，师兄，侬讲啊，究竟跟啥人？ 爷，师傅啊，师傅为啥眼里出？你刚才与我一说好，侬说从今儿与我等一起，母女绝不分两道。现在你为啥不高兴？老实告诉娘知道。 我晓得，不舍得离开这个地方啊。 爹爹， 师傅凭我啥心意？

二少爷是太太叫伊来的， 凤儿。刚才你哥哥对我说，你同他讲了半日天，他到此地做地上，所以为娘听仔细。你说呀，说同地到这里，他是一片好心意。 真的吗？ 哦，莫非哥哥同侬讲过啥？娘亲你为我这样的。 凤儿，我问侬， 妈带你怎么样？妈拿我最欢喜，娘啊，你为我要问这句话， 凤儿。我有一事要求你，你要老实告诉我，我同周家少爷究竟有点啥事体？ 我同周家少爷， 我同周家少爷究竟有点啥事体？凤儿啊，来生隆隆，你可听见？凤儿啊，切莫再把为娘骗。 绝不将娘骗，这两年来我天天晚上回家里。啊，妈，侬为啥不相信你的亲生？ 明天就这，我改变主意了。